宫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转心仪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，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，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昭义新的节度使孙奎走马上任了，但是他呢没听张俊的话，张俊告诉他你低调一点，结果呢他非得反着来，于是呢他就成功的惊动了一个人，李存孝。李存孝呢把他逮着了，带他去见李克用。李克用是实在没忍住，被这个孙奎啊损得够呛，李克用彻底崩溃了，大喊一声，把他拖出去给我锯成两块。说完这话呢，来了两个人就把孙奎拖了下去。但是呢没过多久，这俩人又回来报告说大王，这锯不断呢，这孙奎又不是孙猴子，怎么可能锯不断呢？李克用一听也怒了，他走走看看去。一看呢，孙奎正跟这儿开业授课呢。孙奎是实在受不了了，这些个人拿着大锯子在自己身上忙活了半天，硬是没成功，急得满头大汗，不得要领。这叫什么专业技能啊，连个人都锯不好，您说说。那么作为一个主管过刑讯工作的刑部侍郎，孙奎火了，大骂一声，你们这些个笨蛋，锯人是要用木板夹起来锯，懂不懂？哎，得嘞，锯他的这帮人懂了，这下有名师指点，醍醐灌顶，七窍开了一窍。很快，孙奎就在跟李克用祖宗八辈的热烈交谈当中，被成功的分成了两段。他用自己的胆气给一句俚语做了最好的诠释，教会徒弟锯死师傅。很多年以后，孙奎呢被一个叫做欧阳修的史学家安排在了忠义卷里，就冲这份临死不惧的勇气，誓死不叛的忠诚，这个位置他值得拥有。孙奎被锯了一个多月后，太原孙奎死了，但是呢他的怒骂声还在太原上空盘旋着。 蛮夷，蛮夷。这对李克用是一个多么陌生的词儿啊！自从他的父亲用血换来李的姓氏之后，谁还说他是胡人呢？而且在很多年前，唐朝老祖宗唐太宗就说过，自古皆贵中华，见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。所以说在这一刻呢，李克用无比地感受到了那个李字儿对他的重要性。是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要将这个姓氏重新加在自己的姓名之前，而做到这一切呢，他得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姓。情况似乎不太妙，对方的数路兵马终于全部出动了。在南边，朱温的大军正在围攻他的泽州，潞州呢，仍然在朱温的手里。西边的张俊已经兵出晋州，抵达山阴关。而东北边呢，已经有不好的消息传过来，说幽州李匡威已经把自己当年的发家地魏州给占了。自己的义儿李存信在与贺连铎的对阵当中出战不利。这哪儿出问题了呢？李克用陷入了沉思，在认真分析了战局之后，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。潞州，这是一个陷阱。在那个城里头，汴州只有不多的军队，而自己呢，却把主力耗在那儿。情况已经明了，泽州才是极点，那是河东的平汉，济南的雄镇。与幽云之战方是重点，那儿有宿敌雄兵，而跟张俊的对战呢，将是最后的决战。李克用马上做出了一个改变，他呢叫来了李存孝。这个义子呢曾经困在他的囚笼里，那时候他呢瘦瘦弱弱，但是这吓人的眼神就像是一匹野狼一样露出了寒光。李克用的心呢为之一动，他打开了这个牢笼，解开这个人的锁链，扶着这个小孩的肩膀说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子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黄沙百战证明了自己当年的眼光，这是一个棋子啊，勇猛无比，最近呢更是多了一份稳重。他已经成长成为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。李克用说，泽州吃紧，你快去相助李罕之。李存孝点点头，去了，没问题，没要求，甚至连表决心的话都没有。什么叫执行力？这个就叫执行力。李存孝离去的背景让李克用无比的放心。泽州的李罕之被围惨了，汴州大将正在城外搞心理战，政治思想工作者是汴州的大将李党、李崇印、邓继军，这仨呢咱们可能有点陌生。李党和李崇印都是当年黄巢在汴州外大败的时候投诚过来的，那根据当时的投降名单表呢，他们还排在葛从周、张圭霸等人的前面。而邓继军呢是朱温的老班底，从草军起就跟着朱温混富贵。这帮人来到泽州城下扎下营寨，每天呢也不着急攻城，就是叫一些嗓门大的到城下喊话，主要是通报一下战场的进程。哎，李摩云，你仗着太原撑腰跟我们汴州过不去，你也不去看看啊，这世界是谁说话的时候了？李摩云，中央张司令已经出兵了，马上要将太原围起来，你呀自个儿看着办吧。李摩云，我们葛将军已经到潞州了，你们泽州别强撑了。李摩云呢，我说你看看吧，不到一个月，那些沙陀穴居人连洞都没得钻，到那时候你自个儿都活不了。这有的人呢不能说， 比如说曹操，你一说他就到了。比如沙陀人，你一说这山顶洞人就来了。9月19号在汴州的军营外，有数百人纵马狂奔，掀起黄沙一片，当头的挥舞铁窝，狼嚎阵阵，没过多久直奔寨门前。领头人对着里面大吼：我就是钻山洞的沙陀人，现在我们要来吃你们的肉，喝你们的血，你们赶紧选些肥胖的出来斗吧。来人是谁呢？正是打虎将李存孝。而肥胖的呢也出来了，那至少是胆子是肥的。便将邓继军本着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，拿起兵器牵出大马，就要出营应战。李党牵住了他，说：不要出去，这位李存孝听说猛得很。李崇印挡在前面说：别上当，别忘了咱们的任务是啥。但是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？那不就是灭敌攻城吗？哦，现在敌人送上门来了，现在不打更待何时呢？邓继军推开二人大叫道：休要再说，且让我取了这小儿的头再说。邓继军跨步上马，横提大刀一跃而出，直杀奔李存孝。来吧，看看爷爷我肥不肥。狂风里长矛飞刺胆寒，马嘶鸣，大刀直劈心颤，黄沙间看金甲舞沁河，卷云低，听擂鼓动太行。这一眨眼满目都是弓刀，二眨眼两旗相逐倾，这再眨眼继军被活捉了。邓继军一个不备落马失利，李存孝探戈刺喉，只在毫厘。慢马轻蹄，李存孝望着对方缓缓地说：你呀还有点瘦。太原兵蜂拥而上，捆住邓继军，转身杀向了汴军。乘胜出击的结果是显著的，杀千人夺千骑。李党们连忙关闭寨门，阻住来敌，这耳边还在回响李存孝的大喊声：明儿个我还来，你们记得找个比较肥的再出来。李党跟李崇义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发现对方都有点胖，那走吧，不然明天李存孝来了，咱们可能要被过秤啊。就在这一天的夜里，他们拔营夜遁，他们忘了自个儿还有任务在身，又或者他们觉得这任务啊已经完成了。月光光，心慌慌，两位小胖策马南归，只跑出20里地儿去，来到了一个叫做马劳山的地方。二人勒马相望，嘴里念道：马劳马劳，不太好听啊。是啊，这个地方将会是他们的伤心之地。果然不一会儿，后面火光闪烁，杀声渐隆啊，泽州兵追来了。一经交战，全无士气的汴州人大败，损兵万余。最后呢，还是朱温派了张全义领着精兵前来接应，这才救了两位小胖的性命。泽州之围顿解，李存孝挥兵复攻潞州，葛从周在一个夜晚率兵突围而出，就像当日他突围时入进来一样。朱温全线退兵，在洛阳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。李党李崇印擅自退兵，致损兵折将，被推出去记了旗。朱温给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呢？不听指挥。但是这朱温到底给了他们什么任务呢？这南边的战事结束了，朱温损兵万余，没占到一丁点的便宜，但是他输了吗？有时候成功跟失败的界限呢，并不是那么的明显，而敌人呢，也不一定是敌人，盟友也不一定是盟友。在这洛阳城， 朱温跟张全义喝着小酒，等待着北边幽云联军跟西边张俊军的消息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咱们都知道，唐朝是一个伟大的朝代，它的伟大之一是其民族政策。在唐朝，各民族淡化华夷之分，来自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人才与汉人一样参与治理国家的大任，甚至唐朝也张开了他雄厚的胸怀，接收了很多曾经与之为敌的民族，比如说吐谷浑。吐谷浑呢，就是鲜卑慕容的一支，在最强盛的时候曾经占据过青海甘肃的大部分，在唐朝初年呢，还经常跟大唐发生一点边境摩擦，到最后被唐朝棍棒加奶糖模式进行收编，成为了大唐的雇佣兵。现在呢，吐谷浑的军事领袖叫做赫连铎。赫连铎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呐、啊。前些年，刚进枭雄班的李克用一顿暴揍，抢走云州的，就是这哥们儿。当然了，当年的小老弟儿已经成了天下第一强人。赫连铎最近在云州有点苦，经常被李克用的压军攻击。但是现在，翻盘的机会来了。听到自己的老对手李克用又被打成唐朝反对派的时候，赫连铎不禁大喜过望啊，赶快率领自己所有的精兵前来参加围攻太原的军事行动。赫连铎的身边呢，还有另外一支进攻太原的同盟军幽军。幽州节度使是李况威，李况威是节度使二代，他的父亲李全忠趁一次部队出征的机会杀了一回马枪，抢了幽州这地盘。李全忠呢，只在节度使这个位置上干了一年，就乘鹤西去，把这大任交到了李况威的手上。那基本上李全忠是可以含笑九泉的，因为他这个儿子真是个人才，打打杀杀，割据称王，那是样样精通啊，就连这抢城池都是一等一的人才。在接到唐朝中央的群英帖之后，李况威马上意识到这是打击强敌的最好机会，于是力不容辞领着部队参与到这场大围攻当中。战事一开打，赫连铎跟李况威配合得很默契啊，连连取胜，算是各路军中战绩最好的一路。可是呢，就在他们以为可以横扫代北直捣太原的时候，对方的军营里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。昭宗大顺元年十月，遮鲁军太原军营，这一天呢，太原军营正在办接风宴，北方军团总指挥李存信设宴招待前来助阵的副司令。火方盛，烈酒已温，气氛呢很快就到达了高潮。李存信的心情不错，虽然说他刚吃了败仗，但是没关系，他习惯了。据说呀，这位李存信是太原军队里面唯一的一个常败将军，但是呢，这并不妨碍他在李克用心中的地位，因为他有一个超级特长，他会四族语言，能识六波书。他本人呢是回鹘人，其他的估计就是什么沙陀语、吐蕃语、吐谷浑语等等，应该都是过了四级考试的。当然了，汉语作为第一语言，他也是专门学习过的，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技能啊。李克用的押军什么族的都有，他非常需要这种跟谁都能说两句你吃了吗这样的人才。于是呢，在后面李存信 功没立多少，但是呢，做到了波汉军的都统。这证明什么呢？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现在，李存信已经喝得七八成醉，闪烁的烛光照亮了他暗红的脸，熊熊的萤火烤暖了他骄傲的心呢。他开始跟大家沟通起沙场上的那些事儿。说起来，他的资格是很老的，以前是李克用他爹的亲信，后来跟着李克用入关扫草军，出力战功，就成了李克用的干儿子。说起这些年的东征西战，李存信神采飞扬，经过他的艺术加工，每次败退都变成了绝地逢生，大败变成相持，小败变成了小胜，小胜变成大胜，大胜大胜还从来没有过。不过呢，李存信表示明天就能消灭外面的赫连铎，为义父立个奇功。众将纷纷附和，没过了一大会儿，大家呢都说自己的沙场奇遇戏了，开始砍了。这砍着砍着呢，他们就开始给军队各位头领排起了座位。当然呢，他们也是很谦虚的，他们就说最厉害的还是那个李存孝。众将的也纷纷表态啊，他嘛不就一勇字儿吗，这打仗光靠不怕死能行吗？那得用脑子。这个话呢，准确的说是李存信说的。到了呢，李存信给众兄弟排了个排名，李存孝能排第二，我嘛就不说了，免得大家认为我不谦虚，是不是？大家呢本来是准备给李存信准备了一顶高帽子给他戴，但没想到呢，哈，人自个儿自己先戴上了，还进行了一些加高处理，大家呢只能就着这个高度再进行加固，这个自然将军实在是军中第一啊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冷笑划破了宫闱，鸡皮疙瘩滚落一地，犹自回音。这个冷笑的人坐在旁边，一杯酒一口菜，一直没说一句话。一群人当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，可是呢，在听到李存信的话时，这个安静的人也忍不住了，他轻轻地放下酒杯，缓缓地说道，各位厉害，能够用嘴皮子激战，我也就用手杀两个敌人罢了。那么这位破坏宴会气氛的人，就是本次接风宴的客人，前来援战的李嗣源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嗣源就是当年上元义毫发未伤逃出来的那个人。李克用这次给他的任务是挡住北面的敌军，李嗣源能够不负众望吗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，